那么，首先欢迎大家来到这个阿卡西自我解读疗愈的工作坊。其实，在这个宇宙里哈，没有偶然，没有任何一件事情是无缘无故的。所以，你今天把自己带到这个课堂上，一定是有原因的。你可以问一下自己，你想让自己体验什么，经历什么，收获什么？可能之前，大家都不知道什么是阿卡西记录，但是突然有一天，哎，这个词跑到了你的世界里，然后可能在很短的一段时间，然后关于阿卡西记录各种各样的信息就从各个渠道来到了你的面前，引起了你的注意或者是兴趣。其实，在我发布的课程信息里面哈，可能你看到的是文字和图片。但是在它的背后呢，有一种频率。那么只要你的频率相近或者是相符的人，才会受到吸引，因为这样才会引起能量层面上的共振。那么你可以去审视一下，如果你受到这样的吸引，是出于什么样子的原因？那么有可能呢，你已经完成了一定程度的内在的一个转化。你可能开始想要往内看了，想要开始改变自己，或者呢，你开始想要为自己的生命和生活中的一切负全责，又或者呢，你开始想要体验自己的更多面向。那么，既然你给了自己这样的一次学习的机会，你完全不用去担心自己是不是有这个能力学会，而所有你们对自己的质疑都只会成为你们的阻碍，它不会带来任何的帮助。那么有一句话说得很好哈，当学生准备好了，老师自然会出现。所以你需要做的只有一件事情，就是允许自己，完全的去允许自己可以能够连接。那么在这里呢，有很多同学非常的牛，是各种师哈，能量疗愈师呀，催眠师呀，通灵师呀，占星师啊，然后大家的对灵性这方面的知识都已经积累到一定的程度了。但是当大家来到这个课堂的时候，有一个小小的要求，就这3天的时间，那我希望不论你之前学过什么，看过什么，你先将它们全部都放下。保持一个很开放的态度来听这次的课程，因为对于新的知识的学习来说的话，你旧的理论体系可能造成很大的障碍，因为阿卡西它是一个完全不同于其他体系的一个东西，所以希望大家先把这个信息吸收进去，然后当你把这些信息转化成自己的时候，你就有充分的选择。我愿意保留这个，或者说是我更愿意相信那个，都没有关系。又到了做自我介绍的一个环节哈。啊，其实自我介绍已经做了很多次了，所以我在说这一段的时候，我自己都会觉得很无聊。那但是呢，还是有必要的，因为有很多同学都是新同学，对于我来讲的话也不是特别了解。我叫金奕晨，那大家叫我奕晨就好了。我的经历呢，其实非常简单。我之前也跟大家一样，上过很多的课程，看过很多的书，也曾经是一个走在不断追寻各种的路上的一个人。之前呢，我也相信过很多东西。然后也把很多老师他们说的东西照单全收，直到有一天，我学习开始自己思考，我开始深入自己，然后发现了很多以前不曾发现的东西。后来我经常告诉学员的一句话就是，当你开始真正了解自己的时候，你便开始了解全世界了。那么，对于阿卡西记录，很坦白来讲，我把它当做一个了解自己的工具，它是我的工具，但是它并不是我的信仰， 所以在这里，我也并不希望它变成你们的信仰，因为从某种角度来讲的话，信仰本身就是限制。然后慢慢的，随着我越来越多的了解自己，我开始看到了很多的模式，不同的模式，但是几乎在相同的背景下运作。我知道了很多很多我以前不知道的东西，但是我真的没有办法说我知道了任何东西。然后现在，当我去看那些从古至今的书籍的时候，你会发现所有的书里写的基本上都是同样一个东西，虽然它有可能叫不同的名字，但是你一眼就可以看到它，你可以很容易的看出来哪些东西是比较正确的表达，哪一些是来自于作者的猜想，或者是来自于作者的自我。然后直到有一天，当我彻彻底底的发现不存在一个更好的我的时候，然后我的这个追寻者的这样的一个角色不见了，就这样消失了，然后没有什么需要再去追寻的了，也没有什么状态需要去达到了。然后这整件事情，当我回头再看的时候，我会觉得无比的好笑，我因为这件事情笑了很久，我还是站在原地，一切都还是此时此刻的一切，我还是在做着和以前一样的事情。可能唯一不一样的就是，我现在知道什么是真的，什么是假的。我不再用任何的规则去限制自己，我可以随意的玩游戏、看电视、看那种三破依旧的电视剧，完了之后随意的看书，随意的做任何我想做的事情，而我不会觉得它是一个问题。事实上真的没有什么问题了。然后当我回头看我以前认为是问题的问题，我都会很奇怪，我当时不知道为什么会认为它是一个问题。而对于我现在的状态，我甚至都不会想要搞清楚自己的这个状态到底是什么。其实它就是一切如它本来所示的样子，挺好的。所有的一切都挺好的，然后没有一个向外的手指了。然后非常清楚的就是，我看到的所有的一切，喜欢的，厌恶的，其实从来不是别人，从来都是我自己。那当然这是我现在的一个状态。其实在我走上这条路之前，基本上我的生活哈，已经完全满足了父母对我所有的期望。在他们或者是在所有其他人面前，我的生活是完美的。然后就在我觉得是啊，生活就是这样了，一辈子可能也就是这样了的时候，然后突然有一天，阿卡西记录这几个字跳进了我的生活里。所以我想要了解，哎，这个阿卡西记录到底是什么。然后在接下来的第三天，在睡觉的时候，我突然有了意识，但是那个时候人事实上是没有醒过来的，只是说你的意识回来了。然后我就有一个声音告诉我说，哎，我进了阿卡西记录，然后给了我全套进入阿卡西记录的方法。然后我醒过来了之后以为是个梦，但是那个梦太清晰了，于是我马上拿纸拿笔把这个梦全部都记录了下来。当时我内心也充满了疑问和不确定，于是我不停地按照梦里所教的方法进入阿卡西去拿各种各样的答案。答案越来越多越来越多。一开始的时候呢，我并不是特别相信，但是后来大段大段的文字出现，也就是说我拿到的知识已经超过了我惯有的一种思维模式和认知体系的时候，我才知道我的的确确是进了阿卡西。而这个例子我已经讲过很多次了，但是因为有一些新同学，所以我再讲一次。就好比说是我个人来讲，我对中医是完全不懂的，但是有一天我得到的信息说，真正的那个经络系统它不在身体里，问在哪里，然后答案是在离皮肤1到2厘米的一个地方。然后呢，那个信息还说针灸啊， 应该从皮肤一到两厘米的地方垂直的去下针，同时贯穿能量层面和物质身体的那个穴位，然后利用特殊的手法让针进行晃动，从而将这种频率导到身体里。因为每个穴位它会对应身体相应的部位，所以它会引起身体的部位与这种频率产生共振，来达到这种治疗的效果。我当时拿完这个信息之后，我就懵掉了，我不知道是真是还是假。所以呢，我找了一个研究了《黄帝内经》很多年的一个朋友问，然后他说是的，因为在《黄帝内经》当中的的确确提到过一套身体隐藏的那经络系统。然后他告诉我说，在古代的时候啊，的确会有一个让银针晃动的手法叫做弹针，针灸的原理呢也就是这个样子。于是我真的是相信了，因为我的头脑是完全没有办法可以编出这样的东西来的。然后呢，我开始做个案，个案都觉得非常的有帮助，然后我不停的做个案，但是我一边还在想说，诶，为什么会给我进入阿卡西记录的方法呢？那么接下来在一次高峰体验当中，我也知道了原因，很多同学都知道我的这一次高峰体验啊。在那次体验里面，基本上就是穿过了一层又一层的那个空间屏障嘛，然后最后去到一个点，然后当我去到那个点的时候，所有的一切全部都爆炸开了，就直接回到了宇宙诞生的一个起源，看到了 DNA 里面所有的一些生命信息，然后见证了生命的一个宏伟和壮观。然后在那一刻，它是以一种全息的那种视角来展现的。那么这种全息的话，不是360度，而是无数个空间，所有看得到的、看不到的空间，都充满了各种各样的神圣几何，各种没有见过的颜色和光，各种声音，各种频率。然后在那一刻，我内心充满了对生命的敬意和震撼。然后接下来之后，你就会发现你没有了。然后我不停地问，我在哪里，我在哪里。后来我才知道，当时经历了人类最大的恐惧，也就是无我。然后由于不知道怎么样去臣服，所以经历了意识体一次一次的被毁灭，而每一次的粉碎都在无数的空间和维度复制了无数次，然后最后重生，重新慢慢降低自己的频率，回到物质身体的全过程，我都经历了。然后在那个过程当中，真的是非常清晰的一个体验，就是当你的频率特别特别高的时候，你在你的物质身体里是完全待不住的，只要稍微一闭上眼睛，完了之后就飘到另外一个空间，另外一个维度去了。然后在慢慢慢慢下降的这样子的一个过程当中，我清清楚楚的看到了阿卡西记录。它并不是一个图书馆，而且它不是说是只存在于一个维度。那么有很多的人，他会把阿卡西记录它描述成一个图书馆，或者说是一个计算机。这个呢，都只能说是根据个人头脑的一个转移。但是事实上，它到底是什么，我完完全全没有办法去描述。因为它是物质头脑根本就没有办法去转移的。但是呢，我看到的第一眼我就知道是阿卡西记录，我也知道我曾经一直跟他合作。当然这只是一次高峰反应啊，类似的高峰反应可能还有很多，比如说出体啊，跨越几个平行空间的清明梦啊，在超意识状态见到如来呀、成佛呀、涅槃呀、开悟呀，或者说是有的时候是一些超灵体验，你可以感受到所有的信息流全部都汇集到自己这边，然后或者说是你会有那种合一体验，感受到我就是那个唯一不变的永恒的存在。但是在今天呢，我们不讲这些，这些高峰体验并不代表我们的日常生活，这些只是让我们偶尔看到除了我们认为是真实的现实生活以外的存在。其实他们更像是来提醒我们，我们所在的生活也只是一个梦，一场游戏。 我也知道市面上，有一些老师会说自己是阿卡西记录的一个持有者。事实上，没有人是阿卡西记录的持有者，或者说，我们都是阿卡西记录的持有者。阿卡西记录，它就是一个存在，它就像空气一样。那么，有人可以说它是空气的持有者吗？或者，我们也没有办法去说空气它不是为每一个个体服务的，对吗？其实就是这个样子。然后很多同学他会比较感兴趣关于自身意识的一个进化哈。那么这个意识的进化，其实在我看来是有三个大的阶段。那么第一个阶段呢，你知道你是人，然后呢，你可能知道说，诶，有一个所谓的神会来帮助你玩好物质层的游戏。那么在这个阶段里面，你可能会玩的游戏就是，跟各种指导灵啊、天使啊，或者说是各种你的高我呀做链接。然后第二个阶段呢，你慢慢体验到，其实自己就是那个神。你会开始看到这一整个游戏都是你自己自编、自导、自演的。然后你会清清楚楚的看到你自己的故事线，你会非常清楚的知道，哦，你是为什么会走到今天，你生命中的模式是什么样子，然后你会诧异于它为什么会这么精彩的来呈现。然后第三个阶段呢，你会发现自己不再是一个独立的个体，也没有一个独立于你之外的宇宙，你就是那个整体，你就是道本身。然后你开始与自然流动的势能合作，你不再有一些分裂的个体意识存在，但是仍然你会以个体的形态来感知一切，来体验自己的存在。其实这三个阶段就是所谓的看山是山，看山不是山，最后呢，看山还是山。然后当我做了一段时间个案之后哈。然后我就发现有一些个案会对我形成一种依赖，然后有一些个案会不断的重复的去找我做阿卡西的一个读取，在我帮他做，就是在我帮其中的一个个案做到第三次的时候，我突然感觉到这是不行的，因为事实上我在让他们对我形成这种依赖。在这里呢，谈一下依赖的运作哈。就是当你在依赖别人告诉你答案的时候，事实上你表现出来的是你不相信自己。那么在同时，你就把相信自己的那一部分的能量投射出去了，给了别人。于是很多人发现说自己内心的力量越来越弱。那么也许有人会喜欢拿走其他人的能量，因为当能量很充足的时候，自己感觉的确很好的。但是我并不需要这样做。于是呢，我开始教授解读阿卡西的方法。其实大家现在可能处在一种很迷惑的一个阶段，但是呢，你只要慢慢的静下心来，你开始面对自己，你开始试着去挖掘自己的内在。那么，终于有一天，你可以发现你所了解的东西超越了一切的教导。那就像我现在一样，我所了解的一切，可能现在的书上都是没有的。但是我事实上，我又清清楚楚的知道自己什么都不知道。那么，我不是说不会看书，我也会看书，偶尔呢，我也会借鉴一下书上的内容，但是也是根据内心的一种指引。而我发现，说我能获得新的知识，只能来自于自己对自己的不断的探索。所以我希望大家也都去这样去做，去培养一种对自己的好奇心。那么这个呢，就是我的经历。我不希望大家将我神化，我只是一个普通人。或者呢，我自己给自己选择的体验跟其他人会有一些不一样。但是其实，每一个人的路都是不同的，从来没有任何两条路是完全一样的。 那么大家现在在体验当中，也会一直体验下去。那么至于说你愿意叫我一晨也好啊，你愿意叫我老师也好，这个对于我来讲的话都没有关系，它只是一个称呼。所以你们想叫我什么，随大家开心就好。那么需要提前说明一点的哈，就是有的同学他的头脑的模式非常的顽固，就觉得自己一定学不会。那么你可以问一下自己，来参加这个课程的目的到底是为了什么？你是为了证明一晨是一个很烂的老师，还是为了证明你一定学不会？而如果这两个答案真的是你想要体验的话，它一定会发生的。但是不管你想体验什么，对于我来说不会造成丝毫的影响，因为我并不依赖于其他人对我的评价来运作，我只是在做我想要做的事情和我应该做的事情。那么在这里，如果你们都能够做到完全的允许自己敞开，不抱持任何的观点，那么相信我，你一定在这三天可以玩得很开心，并且不断地去得到惊喜。另外要说的一件事情呢，就是在我们上课的时候，大家同时也在跟我们的频率和阿卡西记录的频率接触，我们看起来好像是在用语音啊和文字来互动，但是事实上背后的能量在我们这个共同创建的一个场域里一直都在交互。那么有很多敏感的同学会感觉到说身体的哪个地方的震动啊，或者说是各种能量在身体里的流动感，没有那么敏感的同学可能会感觉到犯困啊，甚至说是头疼啊，或者身体哪个部位不舒服。那么如果是这样的话，不用特别的紧张哈，而是你的身体在经历一个调频的一个过程。所以大家这几天可以拿一杯水放在旁边，你可以随时喝一些水来帮助身体清理和调频。然后白天的时候呢，你可以泡一下柠檬水，因为柠檬水对整个身体的细胞净化也是有好处的。好，之前讲了那么多，现在我们开始来讲一下阿卡西记录到底是什么。阿卡西记录呢，它又叫生命之书，也有人叫它阿卡莎或者是阿卡夏记录，事实上都是一个东西。英文呢是 Akashic Records， 然后它是由那个梵语音译过来的，它的意思是说是在天空的覆盖之下，空间或者是以太，它是一种不可知形态的信息的一个集合体，它被编码储存在以太当中。那么换句话来说的话，它就是一种非物理层次的一种存在。在我们一般的状态下或者是普通的状态下，它是没有办法被知觉到或者是体验到的。阿卡西记录呢，它是无处不在的，它是跨越了所有的维度的意识的存在。事实上当有生命的时候，它就已经存在了。它也是一个包含了每一个灵魂和它的旅程的振动频率的一个记录。那么这个记录里面包括了每一个灵魂累生累世的经历，以及说是未来的生命蓝图。所以说很多人都会说它是一个宇宙间最大的一个数据库。这个数据库包括了所有的每一个灵魂有过的想法、说过的话、已经完成和没有完成的功课，并且记录了所有未来的可能性。那么在接触或者是在开启阿卡西记录的这个过程当中，我们所要做的事情就是从一个正常人的人类意识转化到所有的级别之上，然后与最高的宇宙意识合一。在这个过程当中，就相当于是你可以因为你跟最高的宇宙意识保持了一致，那么这种意识的状态呢，就会允许我们去觉察到阿卡西记录的一个影像或者是震动，然后通过这样的一个过程，我们就能够获取到我们需要的一个资料。 那么在去年年初的时候，事实上，我也去上过 Linda 的阿卡西的课程，因为当时只有我一个人在教阿卡西，就是整一个中国就我一个人在教阿卡西，所以我非常想要知道其他老师都是怎么去运作的，他们的方法是什么样子的。然后我就会发现说我们的方法是完全不同的。之后呢，我们因为我也有一些朋友也去上了那个 Linda 的课程，所以我也会让他们去试一下我的方法。然后他们的反馈也都在说，其实不同的方法进去之后，它连接到那种阿卡西的频率是完全不一样的。那么很客观的来讲的话，我的方法没有那么多的限制。然后呢，据他们的反馈来讲的话，按照这种方法进去了之后，阿卡西里面的频率是相对更加轻快、更加精细的一种振动，然后里面会包含更多的一些频段。那么在这里，我只是做一个客观上的一个区分，并不是说我的方法比 Linda 的要好。Linda 她进入到阿卡西里面的话呢，只有一段引导词，然后他是通过去念这个引导词来进入到阿卡西里面。但是我接收到的方法是有一个调整身体频率的一个点化，因为就像之前说过的，阿卡西的信息事实上都是以频率和振动的方式存在的，所以你身体的频率必须得要提升上去，然后你才能够抓取得到那个高速的振频，然后再通过你的头脑的转移，形成头脑可以识别到的一种信息，然后最后通过头脑的转移解读出来。而所有的频率是不是可以正确的去解读，那么就要看你的物质身体的频率是否达到，并且呢，你对大脑的训练以及你的意识的一个拓展。而意识的拓展本身需要结合自身的想象力，但是对于大部分人来讲的话，最会遇到的一个困难便是质疑。质疑说，哎，这个信息是不是自己想出来的呀？是来自于头脑、小我，还是真的？那么现在有很多灵修课程也在教大家怎么样去控制小我呀，清空头脑呀，释放情绪。但是我想告诉大家一条截然不同的路。你在这节课上，你所需要学会的第一点就是整体运作。你需要做的只是接受，不要去试图去区分。因为当你想要去区分的时候，你没有这个区分的能力。但是当你有能力去区分开所有一切的来源的时候，你会意识到你的身体、你的情绪、你的头脑、你的意识、你的想象力、你的心灵、你所有的一切是一个整体。既然是整体，为什么要区分？也就像宇宙包容所有的一切一样，你要先成为一个整体，然后你才能够跟更大的整体去融合，因为你没有办法成为你所不是的。其实所有的二元对立哈，所有的部分它都是硬币的两边，你完全没有必要去驱逐任何一边。那么有很多灵修的理论，说句实在话，我个人的话并不认可，比如说保持在光中啊，抵抗黑暗势力入侵，天知道所有的光明和黑暗都是一体的两面性，就像是硬币的两边。大家想一想，所有的种子它都是在黑暗里生长，向着光的方向。如果你否认了自己的黑暗面，其实你就一并否认了自己的光明面，因为它一定是相对的。那如果真的有什么是不可以被接受的，那么甚至在一开始，这个东西就不会出现在宇宙里。而根据阿卡西的一个运作原理，所有的信息都是以一个振频的形式存在。如果它不经过你的头脑的转移，它怎么样成为你可以懂的语言？因为很明显的就是，我们，比如说我们现在 说的是中文，当我们在阿卡西里面去拿信息的时候，你不会想到说阿卡西的信息是以中文的方式存储的吧？这个是肯定不可能的。所以呢，它只是说是一种振频，完了之后它是经过你的头脑的转译，转译成你想要，就是你能够懂的语言。所以你在这个过程当中，你完全没有办法可以把你的头脑整体的排除在外。我们要做的是合作，与自己的整体去合作。我们要做的是对头脑进行适当的训练，因为当头脑得到适当的训练之后，它可以接受更多的信息，而不是说是我们说啊，这个东西是我头脑想出来的，所以我要想办法把我的头脑给消灭掉。你没有办法在这个过程当中屏蔽你的头脑，因为如果没有这个头脑的话，你根本就没有办法去转译各种的信息。那么大家也都知道，在这个过程当中呢，我们会有一个点化。那么这个点化的用途，事实上是帮助大家去激活你自己自身的一个体内的 DNA 序列，让你可以完全连接到自己的阿卡西数据库。点化过后呢，你们的频率就可以连接上了。那么这个时候，按照我们之后会教的流程，然后你就可以进入到阿卡西里面，得到你想要的讯息。然后当你得到信息的这个过程，因为信息它会经过头脑的转译嘛，然后我也会发现有很多学员在使用了阿卡西一段时间之后，他头脑的质疑会越来越少，然后随着质疑越来越少，他就越来越通透，得到的信息也就越来越多，然后他就会越相信，因为每一个人对自己的思维模式是非常非常清楚的，所以一旦你得到的信息可以超出你惯有的思维模式的时候，你便会知道，是了，的确是的。所以，因为我也是这样一步一步走过来的，所以我非常理解大家在学习阿卡西的时候，你会感受到什么，不用去怕，而是不断的去练习，学会和自己的整体合作，训练你的头脑，不要去对抗你的情绪。当你不再抗拒整体中的任何一个部分的时候，这个整体才会以整体开始运作。大家可能会面临的第二个困难哈，第二个困难就是大家可能会去担心信息的正确性。这个来自于我们从小的一种模式，因为你不管是考试也好，还是说是别人问你问题也好，你总会在你心目当中你有一个正确答案这样的一个概念。而当我们不断去就是在做任何的事情的时候，我们会习惯于倾向去找一个正确的答案，或者是正确的方式。每一个人都在试图找到这个正确答案，但是事实上，大家认为这个世界上真的有正确答案吗？没有，从来都只是在这个时间正好出现的答案，而每一个答案只会在合适的时间出现在你的面前。就像对一个事情的理解，今天你可能看到的是它的一小部分，那么随着你理解了这一小部分，之后你就会理解更大的一部分，然后再更大的一部分。所以你看，理解也是需要过程的，不用担心，你能得到的答案就是你当下可以去用的答案。当你去问一个问题的时候，可能出来的答案可能有成千上万种这种潜在的可能会出现的答案哈。而你在那个时刻，你实实在在接受到的那一个特定的答案一定是有原因的。所以这就是为什么当人们问巴夏，我怎么样去判断我的信息是来自于高我还是来自于小我的时候，巴夏的答案大家很熟悉了哈， Who cares? 我们要的到底是什么？一个所谓的正确答案， 还是对自己目前有帮助的答案。那么举个例子来讲，很多人都体验过武则天这个角色。那么通过武则天这个角色，大家是想要学会什么？事实上，我们打个比方哈，假设有十个人去体验武则天这个角色，十个人的答案可能都会不一样。那第一个人可能会说，啊，我通过这一生的体验，我学到了为了自己的理想，我可以放弃一切。那么第二个人可能会说，通过这一生我学到了女人也能成为王者。第三个人可能会说，通过这一生我学到了为了皇权而放弃亲情是多么的不值得。第四个人可能会说，我学到了就算拥有一切，最后还是什么都带不走。所以这四个答案到底谁的答案对呢？那么即使每一个人都体验同样的角色，能得到的答案也是不一样的。即便他们的体验相似，但是体验不可能是完全一样的，就像世界上没有两片完全相同的叶子一样。那么你们告诉我，什么样子的答案是正确答案？其实一切的答案都是正确答案，一切的答案也都不正确，这只关于你自己，你想要体验什么。而任何在你体验的过程中能拿到的答案一定是有意义的。而不要忽略的是，有的时候一个看起来很烂的线索往往会帮你直接到达问题的核心。第三个需要提到的是，时间不是线性的。那么也有阿卡西的导师认为说，阿卡西记录是不可以被更改的，因为过去的事情已经过去了，所以没有办法去更改。但是呢，在这里我们需要强调一点哈，就是时间它不是线性的，过去、现在、未来是同时存在的。也就是说，当你改变了你的现在时，你的过去和未来会随之而改变。你的阿卡西的数据库永远会不断不断地进行改变。那么之前有人问过说，哎，你怎么知道你解读到的信息到底是来自于过去还是未来？其实真的它是一个很有趣的问题，因为从真正的意义上来讲的话，你是不知道的。因为在阿卡西记录里，它不是按照线性的时间来运作，时间是不存在的，它们只是一个一个又一个独立的事件的集合。之后我们会教到一些关于前世的一些处理，而我们之所以会叫他们前世而不是说是后世，是因为方便大家的理解哈。事实上，任何你能够在阿卡西里面读到的事件都是可以做处理的，之后呢就会教大家处理的方法。而未来在阿卡西里面，它是代表无数的可能性的。那么这个呢，是伴随着一些概率和几率的。那么有人会问说，哎，为什么？如果说是未来它是有各种可能性，因为它各种可能性已经是同时存在了，只是说你走到哪条路上的那个可能性的概率会更大一些。那么有人会问说，为什么有的算命先生他会算得那么准，哎，那他所说的那个未来，那真的就应验了。其实这个里面呢，有两个方面的原因哈。第一个方面就是一个这个事件本身它的发生的概率。如果这个事件它发生的概率是80%甚至是90%的话，那么这个事件成为现实的可能性就会非常的大。而你的一般来讲的话，超过50%它的呈现实的这种可能性就会很大了。然后第二个就是你的信念系统。那么你相信吗？你相信的东西，那么它成真的可能性就会更大。因为你所有的显化是依据你自己的情绪能量作为一种燃料的， 而如果刚好这个算命先生他又比较通透，他能够拿到你未来的最大的发生几率的事件，而他的频率高过你，然后让你愿意去相信他，或者他其他方面的一些优势，让你觉得说，哎，这个人说的话一定是真的，那么你的信念系统就会围绕着这件事情发生来运作了。所以当这个事情是本身就是你会发生的一个最大的概率的事件，然后再加上你相信这个事情会发生，那么这件事情的发生几率就基本上是100%了。所以你一定要记得一点，你的意识创造了你的实相。第四个我们需要去说的东西就是，我们的课程跟其他的阿卡西的课程不一样，其他的老师呢会与一帮存友去合作，而事实上阿卡西记录就在你们每一个人的 DNA 库里，它既在里面它又在外面，就好像一滴海水，它包括了整一个大海的所有的内容一样。我们只是帮你去激活你的 DNA 序列，让你能够随时读取到阿卡西的记录。那么我们可以不必去依赖所有其他的一些存有，而是说是我们可以直接通过我们自己去读取到关于自己的信息。那么其他的课程不同的地方在于说，他们是通过上师、爱人等等等等来获得这样子的一些信息，他们不会直接去拿到信息，是需要通过这样的一些存有去做一个转移。那么在我们的课程里面的话呢，就是我们不需要去跟阿卡西之主、指导灵、守护天使或者是高我来合作。那么这个课程也是在不断的去变化的，有一些比如说当他之前的话呢，我们还是的的确确有跟这些存有合作过。那么以前的学员，可能更早一些的学员可能会发现说，我们现在不需要这么去做了，因为最新的能量产生了一定的变化，所以课程对应的频率呢也产生了相应的变化。甚至以前的学员会发现说，进入到阿卡西的方法和过去都会有一些不一样，因为它所有的一切全部都在一种变化当中。那么稍微敏感一点的同学会发现，现在的就是感受到的频率和之前用旧的方法进去感受到的频率是不一样的，会更加的轻快一些，而且接触到的波段会更加丰富一些。因为课程总是要不断的依据现实的情况进行相应的更新的，就像我们也是一样，每一个人每一天都是不同的人。所以我特别不能够去理解，有一些老师他会去教一些课程，一教可能二三十年，完了之后这个课程完全不变。因为每个你的意识状态，包括说是你的整体的一个连接状态，包括说是每一天的一个频率，各个方面的一些因素来讲的话，都在不断的变化。这个世界上没有恒定不变的东西。那么我们接下来要讲的就是读取阿卡西记录时候的一个注意事项。那么我们是通过提问来获得答案，因为阿卡西记录里面包括了你累生累世的所有的信息，不可能一股脑的全部都下载到你的头脑里头，你的头脑里就是它完全没有办法去承受这么大的一个信息量。那么你只能通过提问题来获得特定的答案。那么我们要去问什么样子的问题哈？第一个就是时间问题呢，一开始的时候你尽量少问。之后当你连接的更好了，你可以试着去问。因为时间这个东西虽然在阿卡西记录里是不存在的，但是它也的的确确是可以进行相应的一些转化的。 第二个呢，多问开放式的问题，少问封闭式的问题。也就是说，你最好去问怎么样，如何，然后什么这样子的问题，不要去问说是不是好不好，我要不要这么做，因为当你去问这样类型就是封闭的问题的时候，封闭式的问题的时候，你得到答案可能非常非常的简单。然后第三个就是要善于追问，比如说当你问到自己的一个问到一个问题的时候，诶，我的天赋是什么，然后可能出现的答案是疗愈，然后不要去满足到这个答案，你可以接着去问说疗愈哪方面的疗愈，然后通过什么样子的方式去进行这种疗愈。因为当你问的问题问得越多的话，你得到的信息就会越多。在这其实要注意的就是在第三点特别特别重要，就是善于追问，这个是大家一定要养成的一个习惯。那么在接下来就是从明天开始，我们会正式的进入到我们的阿卡西里面去获取信息。那么在这个过程当中呢，我也会一步一步的去引导大家，然后帮助大家，就是让大家去看一下这个追问是怎么来做的。好，现在的时间是8:56，那么再给大家10分钟的时间，因为接下来的话我们会做一个读取前的一个冥想。那么大家可以找一个舒服的姿势坐好，待会儿哈，双脚呢一定要平放在地面上，然后坐得让自己舒服一些。现在大家给大家一定的时间，你可以去准备一下，上一下洗手间。